喂 ，hello， 翻嚟第四集 hello, 第二节，系啦，咁继续有我荣少 先人， 系我 Albert， 系啦，今集咧就讲呢个杀人放火啦，咁啊系咪金腰带啦，又或者系咪呢个天诛地灭啦，或者系咪即系点样嘅话咧，就大家听众观众判断啦。嗱，第一节我哋讲紧咧就呢个1994年嘅石硖尾汇丰银行嘅纵火案，咁我哋就讲到咧已经讲到三分二，咁我哋讲三分一继续讲埋落去啦。咁好啦，咁当日咧我哋去埋第九幅图 第一节第九幅， 嗱呢一样嘢咧。 哇！真系发青光噶，有好多人都。 当日咧，其实喺柜位入边咧，就好多嗰啲大饼咧，就搬出嚟嘅。咁柜位当中咧，听闻好多纸币咧，都已经系烧咗嘅， 烧 咗嘅，系啦。咁、但系好多硬币后来就揾翻出嚟啦。咁亦系因为个保安理由啦，变咗佢嗰个门又冇咗个后门，所以其实咧，钱可以救人， 系 亦因为钱。 就害死人， 系啦，就系咁样 啊！系喎，当日个新闻噶啦，系咁影嗰啲人搬啲钱出嚟。 系啊， 系啊。 其实呢单嘢系冇失窃过任何钱， 因为烧烂咗，系但系烧烂咗啲啦。 你都攞唔切啦。 好啦，跟住再下一张图啊。 好，第十。 嗱呢一张图咧就系发生咗之后 个疑犯 去做嗰个案件重演啦，系啦，咁就捉嗰个 疑犯啦。 疑犯啦，疑犯呢套绿色衫同埋拖鞋咧，其实就系佢冇换过嘅，佢一路都系着住呢套嘢咁去做翻呢个。这个 案件啦， 咁呢个就系32岁嘅朱宝光，其实已经放咗监出嚟噶啦，系啦，咁就嗱，咁啊讲多少少嘢俾大家听啦。咁当日咧就两个人就晕咗，即刻救唔翻噶啦，已经唔得噶啦。咁仲有10个人抬出嚟，11个人抬出嚟，严格嚟讲。咁有一个咧就收尾就好翻嘅， 系 吓，仲有10个咧就喺2至21日之内咧，即系21日落之内咧就。逐個 死噶嘛， 係啦，係 啦，相繼去世啦咁樣 但係仲有一個去十個，其實殺一命喎，有一個又有新幾喎。 其實有兩個有新幾，一個就有4个月，一個一個月。 哦，一個月， 就總共咧12死14命， 係。 所以呢單嘢係好凄涼，好凄涼。好，跟住再去下一張圖啊，係啦，呢個比較特寫，大家睇下啦。啊，咁睇唔睇到個眼神都好，我哋叫做 迷茫， 迷茫嘅，其實係迷茫嘅。啊，咁就呢單嘢咧，縱火案之後咧，其實喺銀行界咧就即係嗰個制度就改變啦，開始咧就將嗰、那個逃生系統咧就改良咗，就有啲密碼鎖出現，即係話如果大火急電，就即刻轉為密碼，即刻可以撳到出嚟嘅，咁就避免到呢個慘劇咧再發生。 唔止銀行啊， 係 連嗰啲咩啊，連嗰啲外圍嗰啲咩馬會啲投注站即改啊， 係啊，冇錯， 要即刻要喺嗰、那個，就算佢嗰、那個好似頭先嗰個密閉空間咧，佢都要喺另外，即係至少有 兩個出口嘅， 兩個逃生門， 係一個法例要有兩個， 一定有兩個逃生門嘅， 唔可以阻塞嘅。 系啦， 咁啊，再多下一张图啦。 12啦。 嗱，呢位女士咧就唯一一个能够 生还者啦。 生还者， 咁汇丰银行咧到最尾即系佢一个人生还啦。咁其实咧就付去一个好长嘅代价，就免费请晒全家咧去咗日本迪士尼玩嘅。咁其实对于佢嚟讲，那个阴影都好大，因为我系睇翻啲资料， 全部同事都去晒。 系啦，睇翻啲资料咧，其实呢个女士咧系呢件事一路都放唔低，系受咗情绪好大困扰嘅。 系 咁呢位女士呢亦係佢有嗰个叫做逃生嘅知识啦，所以佢先至能够保存到条命囉。好啦，跟住去埋最后一张图啦， 係 啦。跟住后来呢个地方呢，因为当日呢94年啦、好似去到2000年后先拆嘅。咁、其实之后呢汇丰银行呢就将所有冇后门嘅分行关闭啦。跟住就将呢间分行呢就俾咗呢 个十字会 做咗捐血站嘅我哋救人嘅。咁后来我都有去到呢一个地方嘅。咁都有睇过啊成咁样嘅。当然嗰时我都啱啱读完书啦。咁样嘅。咁好啦，咁最尾返返嚟啦，讲埋呢一段呢就完啦。咁朱宝光咁就俾人控佢谋杀，但系就入唔到，佢就被判一项咧就纵火同埋12项误杀罪名成立， 系同期执行， 同期执行系坐20年， 嗯， 咁咧就于呢即系已经喺呢个2007年咧就放咗出嚟噶啦，好啦，坐20年， 嗯， 94年 系 2007年出嚟，即系实际坐13年， 系 即系话每条人命12死14命，一年都冇， 系。 14命啊嘛， 系 1年都冇， 就谋杀就好难告佢嘅，因为佢冇预谋啊嘛， 冇预谋， 即系佢拿两桶天打水落去，凶嗰个女仔嘅啫嘛，谂住凶，即系。 喂，我叫你找个老婆，你又做嫁娘，你又不肯出来，那他转头去发泄那些是很告不到谋杀的，所以一定是转告他不杀的，是很难告谋杀。 所以呢，中国人有句说话叫杀人放火就最大恶极， 是啊， 这些还不是最大恶极， 是啊， 但是讲紧坐二十年都不够坐十四年到十三年， 是啊， 就出来。所以呢，这单 case 我看完之后呢，其实个心很凹的， 即是没办法，法律是这样。 系啦，冇错。 系啊， 嗱咁咧，跟住好啦，我哋嗱讲第二单啦。好，佢第一张图先，第二单系啦。嗱呢一单咧就发生喺咧1997年宝勒行卡拉 OK 纵 火案。嗱呢张图最令我感觉震撼嘅时候咧，嗱系夜晚嚟嘅。 系。 跟住佢一着火嘅时候咧，系剩啲火舌冲埋两层楼都烧到烂晒嘅。 系。 好啦，呢件事咧就发生喺1997年1月25号嘅凌晨，星期六，凌晨嚟嘅。咁啊，咁佢导致到咧系总共有17人死，就13伤嘅，即系总共嘅伤亡系30人嘅。 系。 系啦，好，第二张图啊。系啦，嗱呢个第二个角度啦 ，close up 啦。嗱呢间咧个卡拉 OK 咧，我都唔怕讲啦，叫 Top One 啦，叫新一代啦，系因为冇咗噶啦，系啦，冇咗噶啦卡拉 OK。当日嘅时候咧，阿仙人喺当年嘅卡拉 OK 入边嘅防火嗰个状况系点样嘅咧？即系嗰个卡拉 OK 又差唔多，你睇呢啲旧楼一定系冇嗰个洒水啦，消防洒水啦。 我当有洒水咧，但系当日。佢嗰啲成間卡拉 OK 都係易燃物品嚟㗎嘛， 係嗰啲裝修啊，啲 sofa 啊，嗰啲全部都係 冇錯，都係嗰啲乳膠啊，嗰啲地氈啊，總之全部裝修，嗰啲板啊，嗰啲間隔全部都係木嘅，變咗一點著咗就執法幫我收拾啦。好啦，我翻返嚟先啦，我講一講成單案嗰個經過啦。其实呢单案咧，发生喺1月25号啦，嗰时应该都未主权移交嘅。咁咧，其实呢件事咧，应该讲翻起咧，由1月20号嘅晚上讲起。因为其实咧，嗱，我哋唔好讲啲帮会名称啦。咁佢哋咧有某帮派系啦，新乜乜嘅就去嗰度玩，咁跟住咧就聊嗰啲咁嘅侍应。咁好啦，侍应咁梗係话你飲醉咗酒嘅唔理你啦。咁你知尖沙咀或者呢啲地方以前有个职位嘅乜嘢呀？ 睇场。 係啦。咁就出嚟制止啦，即係我哋叫做便衣保安得唔得？冇保安牌嘅保安得唔得？ 都得。 係啦係啦。咁跟住就出嚟制止，就大打出手。结果呢有两位嘅撩女仔嗰两位呢就被人打到真係头破血流，就落荒而逃。好啦，其实佢哋諗住呢就嚟緊去二十号发生㗎嘛，21、22、23、24都諗住去搞呢个场嘅。点知每次搞嘅时候呢就要啱俾人查牌。 差佬多个。 警察自己都即係叫做同呢个卡拉 OK 有啲叫做我哋 间连。 查牌啦。 如果係咁密嘅係唔係查牌㗎啦，係洗场我哋叫嗰啲做。 係囉。 洗场。 即係其实呢间卡拉 OK。 即係如果係 好多嘢发生 啲。如果频去洗频频去呢啲佢哋嗰啲食嘢叫刮鱼头。刮得佢乾乾淨淨，系啊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就搞唔到啦，佢就喺度谂，佢哋其实总共有7个人去犯呢件案嘅。呢件案咧有一样嘢咧就叫做出现咗一样武器，就叫做燃烧弹，又叫汽油弹。就其实咧就我第四节会讲噶啦，就一个易燃物品，咁一个樽咁样一打嚟会爆，跟住就着火啦。咁就佢哋商量咗，就用呢个燃烧弹就去恐吓呢个卡拉 OK 或者叫寻仇咁嘅。好啦，咁呢个事件咧，呢七个人入边咧，就当时咧有两个人咧就负责掟嗰两个人咧，到最尾到而家都拉唔到嘅。好啦，咁其余嗰5个咧已经捉晒噶啦。好，但呢件事咧最恐怖嘅地方咧，就大家睇一睇第三张图，大家就知道几咁恐怖噶啦。 系3A 系啦，呢一张图咧就我 cap 咗落嚟咧，就系一个间隔嚟嘅。呢度总共有20几间房， 系 大大小小咁样。好啦，问题嚟啦，大家睇到呢张图有冇觉得似一个我哋细个玩嘅游戏叫迷宫啊？ 系， 嗱，走火通道得一个正门，得一个正门放火喺走火通道。当你喺个卡拉 OK 入边嘅时候，你当系着晒灯，你都仲可以行到，但系熄晒灯咧，你完全系揾唔到走火通道嘅。同埋加上当日点解会造成咗17人死亡，就系因为 有火啊，救火啊，火烛啊， 唱紧 K， 我唱紧 K， 嘣嘣嘣嘣嘣嘣，又饮咗啲酒，变咗大部分嘅死亡嘅人咧喺间房入边咧，其实系完全唔知嘅，唔知道佢系火烛、再加上系啲浓烟密布咯，个地方咁多房咁多间隔啦，其实当日咧消防员救火都好困难，因为太多间隔啦咁样。好，翻翻嚟先。好啦，咁变咗呢成件事情呢，就係佢哋我唔可以叫逃生无门、但逃生嘅出路好崎岖，加上当日系星期六晚、发生喺凌晨四点几，四点几嘅话应该都唔系 冧晒啦， 飲到夠晒喉啦，已经 同埋 一系就系或者喺嗰度瞓啦，一还点都夜啦，第二朝 就 走啦。 就算你唔好话而家嘅卡拉 OK 房嗰啲都冧晒㗎啦，其实都系你留得喺嗰度嗰啲都已经冧晒㗎啦。 好，我哋去第四张图 系 啦，当日咧就我哋嘅彭定康，就去呢、這个睇、我哋系咪有三啊？得冇问题啊！嗱、第三个，嗱呢个咧白头佬就阿彭定康就去视察嘅，即系回归之前嘅系啦事件啦，系啦，咁啊系啦，其实烧到烂晒个门口度，咁我哋补翻张三 B 先。好，嗱呢当日咧，其实你见到咧啲三个字啲学生咁样咧，佢哋喺个云梯度救落嚟嘅时候咧，喺个嗱呢一扎人点，其实喺边度咧？天台，喺个云梯就，因为其实嗰层楼唔系好高，佢直铲在天台度咧，啲人喺天台落翻嚟嘅。而有生还者讲过，如果唔系消防员咁快搭到云梯上嚟，我哋都缩埋。因为火系一路上升，我哋呢班人咧喺二楼、三楼咁样咧，即刻逃生嘅，喺二楼抌地下一楼啊抌燃烧弹咧，一路烧上去嘅。好，下一张图啊，去呢个阿五啊，系啦，当日救火咧，其实咧个火场咧个面积都几大嘅，因为系几层楼都烧晒嘅。 最惨系佢太多卡拉 OK 房咧，嗱我当佢爆烂个窗喷水，啲水唔系可以直接每个火整个嗰个火场都可以喷到啊。 嗱就咁嘅，我咧寻日就旧同学聚会，咁我就同一个救护嘅朋友倾咗好耐偈，佢咧牛头角。淘大花即系嗰个叫做德宝嗰度咧，即系淘大嗰有个迷你仓嗰单嘢咧，佢有份做救援嘅。咁佢就亲自话到俾我听成件事点样嘅。不过咧，我今集唔讲住，我哋每一集咧会讲呢一啲咧，即系啲公务人员或者叫做消防员过身嘅事件，我有一集一定会讲出嚟嘅呢啲。好，我哋再继续去啊。 系第六章。 大多数出嚟嘅人已经系晕咗，系甚至乎冇咗嗰个知觉 啦， 系啦，继续去啊。 第七， 嗱呢一张图要睇一睇，好快过啊，因为当日咧五作都即刻收到好多尸体啊。去嗰个第七张 系 啦，嗱呢、這个就睇到咧，其实层楼咧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已经系天台啦， 系 啊，所以咧啲人咧其实好多嘅嗰啲叫做顾客咧就走咗上天台， 系 咁你睇下啦，二楼同三楼烧到全部烂晒。 系啊，消防员迟啲咪一样烧上去，上到去都死嘅。 系啦，冇错，其实上面都熏到黑晒嘅。 系 啊，同埋你知道啦，佢抌完燃烧弹喺门口之后，一路着火咧，烧到啲有毒气体，你上到都窒息嘅。系啦，好翻嚟先，因为嗰度好伤感啊呢单嘢。咁当中咧有一个 party 啦，佢哋啲旧同学好似话系聚会咁样嘅，啲都唔系旧同学，都系中学同学聚会啦，系讲紧未够十八岁嘅。 系。 中五学生有八个同学仔，喺入边 全部罹难， 罹难系啦，所以呢单案件咧，我就想讲咧，呢两单都系一样咧，就系、纵火者佢行凶嘅时候，佢真系冇谂过个后果，结果咧死嗰啲人并唔系俾你复仇嗰啲咁简单，系连累咗好多无辜嘅生命。 喂，可能佢想嗰个主角冇死，乜事都冇， 可能系噶。好，继续去啊，继续去啊。 第九啊， 系啦，嗱呢啲就系当日咧，遇难者啲家属咧，就喺嗰度就做一啲叫做宗教仪式啦。 最惨咪全部都后生啊嘛。 嗱，跟住咧，我话俾大家听咧，开始你有心理准备有啲嘢咧，我觉得好伤感啊。继续去啊。 第十章系。 嗱呢个就系咧嗰个中学生个妈妈。呢度啦，睇到呢度，其实我好酸噶，即系嗰个心咧，即系招魂啊，成咁啊。 你都系轮流好多。 系啊，好，跟住再下一张啊。系啦，跟住就啲差人去搜证啦，去搜证啦，咁样啊，啲天都烧烂晒。好，再去啊！嗱，呢一张图咧就系、咧当日咧涉案嘅人士有七个人。嗱，嗰个姓蔡嗰位咧，35岁嗰位咧，系唔系最即系唔系即刻拉到嘅？因为呢一个叫上帝嘅人咧， 佢个花名都几全。 系啊，但系呢一个咧讲紧系咧， 是2007年之后呢先拉到去的。是啊，先喺睇下先。 大陆。 走先资料先。是啦，跟住是之后先拉到去的，不是即刻拉到去的，是喺大陆拉到去，跟住判终生啦。咁跟住其他嗰啲呢即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啦，我唔讲明大家自己睇啦。咁呢几个呢就其实係二、三、四嗰三个呢就囚终身嘅。咁但係第五嗰个呢就係判咗五十就十一年。好啦，我哋呢一节讲埋啦。我跟住再去埋啦，呢个圣彩呢个就上帝个样啦。咁而家佢应该都系服刑当中嘅，系啦，因为佢系07年之后先捉到佢啊嘛，佢08年先捉到佢嘅。好，继续去啊。嗱，呢一张相咧，我就要读一读俾大家听啦。呢个咧就系而家仲系通缉紧嘅，叫做陈伟良。咁而家呢个嗱呢一幅相，我喺警察嗰个网页度咧就 copy 出嚟嘅，就而家都仲系通缉紧嘅。系如果大家见到佢或者系叫做揾到佢嘅踪影嘅话咧，就可以 通知 警方。 系啦，系 有 缘部门啦， 有缘红嘅。好，下一张， 下一张， 系啦，呢个就叫做陈福清，系啦，咁都系有份嘅。大陆第七，大陆同第七呢两个咧，就掟汽油弹嗰两个， 系啦，就未通缉到嘅。 未 捉到嘅， 好去埋继续去啊。 系十六啦。 嗱呢度咧就讲明个案件啦。咁其实有关人士咧就希望就有见到嘅话咧就去 通知警方啦。 系啦，好继续去。 即系谋杀案永远都通缉。 系啦，有咩下落咧？就叫做希望，希望就联络翻警方啦。嗱，下边其实你大家上翻去就已经睇到啦。喺呢度有写嘅，警方就提供40万嘅悬红俾大家嘅。如果系捉到佢哋嘅话， 导致破案， 谋杀啊、杀警啊嗰啲，终身冇个追索期嘅， 系啊系， 永远通缉嘅。 系好，翻翻嚟先。嗱呢一节咧就差唔多啦，即系可能令大家伤感少少。咁下一节咧，我继续会有其他案件会同大家讲嘅，好，转头见， 转头见。